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武朝皇帝与圆明园》。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刘洋，欢迎刘洋。 啊，听众朋友们好。 嗯，聊到了很多这个武朝皇帝与圆明园当中的两个皇帝了哈，一个是雍正，一个是乾隆。确实有很多故事是第一次披露，或者大家不是那么特别明白或特别清楚的渊源哈。刚刚咱们聊到乾隆，其实我们经常看《甄嬛传》的朋友都知道，乾隆的生母就是甄嬛。那么历史上的甄嬛到底是哪一位皇太后呢？到底又长什么样呢？你的书里其实有一个解读。 其实甄嬛是她的原型呢，就是乾隆的生母，我们管她叫孝圣皇太后，确有其人。而在孝圣皇太后呢，一生很有福气，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过，12岁的弘历，那么见到康熙，康熙呢很满意，那么当年夏天就带着这个小乾隆，就是12岁的弘历到避暑山庄，还特意嘱咐雍正，我见见儿媳妇，要把乾隆的母亲给招进宫中，到了避暑山庄看了一眼。那么康熙当年第一次见到这个儿媳妇，也就是说这个乾隆的生母，就说出这个儿媳妇有福相。很有福气，康熙皇 长得有福气， 对，长得很有福气。他确实，这个乾隆的母亲真的很有福气。首先，自己的丈夫，或者后来的皇帝，自己的儿子又是后来的皇帝，而且这个儿子呢很孝敬。那么甄嬛这个原型孝顺皇太后呢，有一点很有运气，就是她生皇四子这个弘历的时候呢，正好是20岁。正好差20岁，也就是弘历跟他的母亲整差20岁。这样的话，当他当上皇太后，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呢，每年过整寿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两宫同寿，都是同整数。对啊，也就是说，如果登基的时候他的母亲45岁，那么他25岁，那么等五年之后就是他母亲50岁生日，那么他正好30岁生日，那么乾隆40岁的时候生日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是这个60岁生日，所以都是整数，因为整数所以两宫同寿。那么乾隆皇帝给这个他的母亲的这个生日礼物也很厚重。那么包括修颐和园，那么修慈宁宫，还有修北海，都是为了给他的母亲的过生日。当然了，他的母亲呢最喜欢住的地方呢还是圆明园。在圆明园有地儿叫长春仙馆，这个地方是孝圣皇太后在圆明园的一个重要寝宫。那么在这每天乾隆皇帝不管有多忙， 都会去请安， 都要回到这边亲自去请安。 孝子 只要他的母亲跟他在一个地方住，就一定要去圆明园长春仙馆请安。 就是甄嬛当年她是雍正当了皇帝之后娶的妃子呢，还是就是之前她做王爷的时候就是她的福晋？ 就是福晋，就是一个侧福晋。 并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对。其实她是当时这个在雍底的时候，也就是说雍正当皇子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夫人之一。那么当了皇帝之后就被封为喜妃。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从她当妃的时候，她的身份地位就已经凸显她在其他妃子要高出很多。 就是她的出身很高贵。 她出身一般，但是呢就是因为她的儿子已经实际上就被雍正内定为后来的皇帝了，那自然她母亲早晚就是皇太后，对，也很重视。而且呢确实这个孝顺皇太后呢很会做人。那么她当妃子时候不过问任何朝政，不管这个丈夫的任何事情，也不会打听，也不会干涉，也不会把自个儿家人拉到宫里希望找份安置工作。那么当了皇太后一样，也不会教育她的皇子，也就是她的儿子或乾隆干这干那，她只干一件事，就是礼佛，或者说是听戏。 什么都不管。 嗯，所以其实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个雍正跟甄嬛两个总是在探讨一些朝政时局的事情，其实都是细说 的。这个是细说的。其实真正的孝正皇太后呢，她很深知这个女人干政对于未来影响 会非常大， 而她也没有兴趣。她最大的一个兴趣就是礼佛，她信佛教，而且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藏传佛教徒。所以她的儿子乾隆呢，主要给她修佛堂。那么修北海、修清漪园都是佛堂，为了让母亲礼佛。但是母亲好玩，所以呢，这个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东巡这个沈阳，南巡都带着他母亲。所以这母亲就是享福，各种各样享福，吃尽美食。那么这个礼佛，然后戏台，每天看戏，然后去哪玩去我就陪着。而且你要知道，乾隆皇帝不会对他母亲薄待的，肯定是厚待。那么也是玩遍中国的这个大江南北。那么最终呢，也很长寿。86岁才去世，是清朝所有皇太后里面岁数最大的，而且呢，她去世的地点呢，就是圆明园的长春仙馆。 哦， 对，就在圆明去世的， 得以善终哈。 对， 我觉得这个老太太或者这个皇太后，应该说是清朝这些太后里边最有福气的。 没错， 你看开国的孝庄皇太后，她就不行，为什么？其实孝庄皇太后应该说应该是她是奠定了清朝后来江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但是她会很累。因为他辅佐的是三代帝王嘛， 对 啊、 而且三代帝王三个人性格完全不同迥异， 对，都很拧巴， 对，都很拧哈、啊。尤其他的儿子真让他很操心。那么再加上怎么说呢？那个时局不像乾隆时那么稳定。当时大清虽然已经拿下了绝大多数的江山，但是南部、西部仍然受其他的一些，包括张献忠、李自成的余部，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明王朝的一些余部，也就是说并不踏实。每天我除了要教育或者这个我的皇孙皇子一些正常的一些事情以外，我还要这个协调各个部门的 对 要打仗， 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处理好跟多尔衮的关系。 没错，很复杂，你知道吧？在家当时儿子跟多尔衮不和，好不容易到孙子继位又小，8岁继位康熙，那么四大臣一个个牛，对不对？包括当时的这个后来鳌拜在 对， 也都是权臣。所以说孝庄虽然也很伟大，但是相对来说就很忙。 比较吃苦， 对，不像孝庄，对，不像孝圣。孝圣皇太后乾隆的母亲，出于盛世，活于盛世，所以基本上除了享福，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然后咱们再聊第三位皇帝， 那么就是嘉庆皇帝。其实嘉庆皇帝跟圆明园，首先呢，就像刚才我说提到乾隆一样，他是这个乾隆的第15子。那么呢，他得知自个儿当上皇帝，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禅位的。也就是他是皇帝当太上皇嘛，就是皇帝没有死，就先把位子让给他儿子了。那么这个禅位第一次听说或者正式宣布就是在圆明园。当时呢，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召集所有的皇子皇孙和重要的文武百官凑在一起，叫勤政勤贤的地方凑在一起，那么当众宣布明年开始我就不当皇帝了，那么我要把我的位子让给我的儿子，那么儿子谁来当呢？15子，就后来的永琰来继承皇位。所以这个地方呢，对于雍正来说有一个特别对于嘉庆来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个地方是他后来当皇帝成功或者是正式宣布的地方。 哦， 那么乾隆皇帝其实12岁时候在圆明园，那么得到了康熙的这个喜欢，也暗示成为未来的皇帝。同样乾隆晚年的时候又在这里面当众宣布皇子的一个这个继承，对，这样的话乾隆皇帝也很踏实。那么4年之后也很安心的去世，开始进入了嘉庆王朝。嘉庆对于圆明园来说意义其实很重大。那么圆明园有三个园子，刚才我提到了圆明园、长春园还有一个启春园，其中这个启春园就是嘉庆皇帝在位时候修建的。那么有了圆明园，有了长春，为什么要修启春呢？实际上呢，这个就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家里的装修。那么雍正皇帝和乾隆各修了一个，就是屋子上两间房很漂亮，那么这两间房装修也很好。到了孙子辈儿，也到了嘉庆时候呢，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品味跟不上我的爷爷跟我父亲，但是呢可能他俩的风格在某种又不符合我的居住风格，我又不敢改，那怎么办？算了，我再盖一个新房子吧，按照我自己装修一新的房子去搬进去居住。这样的话他等于修了一个启春园，实际上是为了嘉庆皇帝自己的园居生活和自己的品味修了一个园子。所以才有了圆明三园。 我们这本书里哈，确实在写嘉庆皇帝圆明园的开篇还有一幅图画是永琰童年像， 对， 就他的母后是吧， 对， 带着他在一个这是二层小楼哈， 对，小楼。这个楼呢，其实这张画呢后来清宫发现这是 就是嘉庆皇帝小的时候就赶紧收起来了、 嗯、 而且在这幅画背后呢还特意提上去这是就是本朝皇帝。那么这幅画原来就挂在圆明园叫四永斋的地方， 嗯， 就说明嘉庆小时候呢就是在圆明园度过的。他读书的时候呢被乾隆赏赐在叫一个叫天然图画的地方叫什么就读书，所以清朝这几个皇子呢小的时候都是在圆明园度过的。 嗯， 那么嘉庆皇帝呢三十岁登基之前呢、 嗯、 一直是在圆明园居住并读书。 其实你看这个图画还有一个特色哈，就是它是二层楼。 对， 现在在嘉庆那个年间就是建筑的格局都是二层以上吗？ 也不是。 有三层吗？ 三层也有但是不多、 哦、 二层阁楼呢主要很多是为了观景室或者说是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当时圆明园有很多的二层这个景观、 嗯、 就是为了二层可以看夕阳， 嗯， 或看日出，甚至可以欣赏墙外的老百姓的稻田， 嗯， 所以像这种二层建筑也不是特别多。 嗯，这个二层建筑特别的精致哈，你看这个图片上、 嗯、 尤其它画的特别的逼真哈。 对， 比如说这个一层二层之间的有一个这个隔板、 嗯、 这隔板上都是雕梁画栋。 没错。 嗯， 以前圆明园的建筑呢真的是精益求精，而且呢每个程序每道过程都是经过皇帝亲自的审核跟批准或者提出自个修改意见、 嗯、 所以说圆明园不愧于这个万园之园。 嗯，而且呢这个母亲画的特别传神，这个永岩这个小朋友哈、 嗯、 特别可爱。 对， 然后在好像在向这个窗外招手。 没错， 然后母亲正好这个手是搭到他的这个胳膊肘上。 对 啊、嗯、然后这个面露这种特别慈祥的笑容哈，而且是半露脸、 嗯、 这有什么意思啊？有没有解读？ 没有，因为这幅画实际上我们在发现的时候也是根据他后面画的一个提签我们才知道他是圆明园的。 嗯， 但是嘉庆确实小时候怕他的母亲呢还是比较得到乾隆皇帝的喜欢的。 嗯， 而且但是嘉庆皇帝有一点不好，就是他的母亲呢辛苦了一辈子没有亲眼见到自个儿的登基。在嘉庆这个怎么说呢正式拿大权之前去世了。 哦， 当时乾隆皇帝还活着，而且呢自个儿亲生母亲去世，嘉庆皇帝都不敢去大张旗鼓的去搞一些的仪式。 嗯，对，而且其实我们通过这幅画能够感受到当时圆明园的那种品味哈，那种格调，包括它里面的这个帘廊， 嗯， 它的窗棱的这个都不一样，都是我们平常没有见过的这种形状。 没错。 哦， 因为圆明园以前很多建筑呢很多都是建筑孤品或者是真的精益求精、 嗯、 那么有些细节这个已经超出我们想象。 嗯，包括这个整个配色，就是无论窗帘啊、 嗯、 还是这个天花板呀，整个配色你觉得哇就真的是一幅画。 没错，确实很精美、 嗯、而且它后边这个是借景吗还是真的是屏风？ 它有也、这个、有可能到历史上它就是一个后面就是一个竹子院 竹林是吧， 还有就是一个透窗。 所以你看古人这种借景的功夫多厉害啊。 对，而且确实美，像 这 画一样、 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觉得它到底是这个真景还是假景还是那个画像呢，是因为你看它这个上下两层是一个连贯的一幅画。 对， 那我觉得它应该是景，否则的话不可能上下的画那么对称。 没错没错、 哦、 非常漂亮。 对，你看一幅画就有这么多解读。 嗯哼， 啊，咱们再往后聊哈。而且嘉庆在圆明园当中还做了一件特别震动朝野的事情哈，就跟康熙当年除鳌拜似的哈。 对， 嗯， 这件事情对于嘉庆来说意义真的很重大，因为嘉庆其实一生没有太多的出彩之处，但这一件事情就是可以说把它载入史册。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乾隆晚年的时候，这个很多大臣都很畏惧他，但是呢有一个权臣还是帮助乾隆干了很多事情，当然了因为帮助乾隆大所以权力很大，这就是侠与虎小现在的和珅。 嗯 嗯 那么和珅实际上在乾隆晚年是一个整个清朝几乎是个一号人物。 嗯， 那么他的权力大到有的时候连嘉庆当上皇帝之后都不敢干涉或者管理。 嗯， 那么当然随着乾隆的去世，那么嘉庆必须要处理和珅，否则今后没法管理好其他的人员。 嗯， 那么当时呢就是也通过太上皇答辩期间让和珅去当这个治丧委员会主任，那么最后呢那么抄了和珅家，抄完家拿到证据、 嗯、 最后治了和珅罪。 嗯， 其中给和珅定了20条大罪状，那么按照顺序来，他这个是按不是按拼音，就是按照正经八百的这个、 嗯、 程度排名第二条的，就跟圆明园有关。 嗯， 就说了和珅这个擅自骑马过出入乾隆门至守山口、 嗯、 无父无君，就是因为什么意思呢，就是和珅是军机大臣加很多重要的职务集约一身，所以很多一些重要军情呢、 嗯、 那么都由和珅处理或者亲自向乾隆皇帝汇报并且得到 得的请示。那么钱和珅呢，晚年的时候腿啊有腿疾，就是腿不太利落走路。那么再加上这个正大光明离圆明园乾隆皇帝住的地方九州清涧还有点距离， 嗯， 所以和珅又手拿重要军机怀着走的还不利落，还走得慢，这样可能会耽误军机或者一些重要事情处理。那么乾隆皇帝就出于综合考虑吧，那么就赐和珅可以骑着马直接到我的卧室门口。 嗯， 但这件事呢，后来最后就成了嘉庆在处理和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就说太上皇给你这么一个赏赐，这是赏赐，是恩典，你执行不执使不使就是你的问题了。 嗯， 所以你要真使，那你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和珅当时百口难辩，因为他确实就是骑着马，这个过车上没有下马。虽然是太上皇赏赐的，但这会太上皇已经死了，没有人替你做主了，所以成了一个罪证之一。 哦，对，而且这里边除了这个罪证，你也说到了哈，之前你跟我聊过，对这个二十个罪状里边占了十分之一的圆明园的罪状。 圆明罪状还有一处呢，就是和珅，这是赖和珅，完全赖和珅了。和珅就是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了？大到，因为圆明园很精美很漂亮，他经常陪乾隆逛圆明园，就看上了圆明园的景观，直接把它复制到自个儿的花园里头了。 哦， 圆明园有景观叫蓬岛瑶台，这个蓬岛台很美，是在湖中间的三个小岛。和珅也很喜欢，直接把这个建筑就移到了自己的当时的在现在的北京大学的那个位置，未名湖，就是他当时修的这个花园，直接就在花园里按照圆明园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那这件事情你要没有犯事儿，别人也不敢管你，但一旦出了事儿，这就大罪状。 对， 所以这就成了最后杀和珅的二十个罪状之一。 嗯， 所以说总共二十条，就两条跟圆明园，就可见当时圆明园对于皇家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同时也可以体现出当时和珅的这个罪行有多么严重。 嗯，第四位皇帝， 那么就是嘉庆的儿子，那么道光皇帝。 嗯， 其实从嘉庆开始，清王朝开始走向下坡了。 嗯， 包括圆明园也随着清王朝的下坡开始逐渐的不像乾隆时期那么鼎盛了。 嗯， 但是呢，因为圆明园确实对于清朝皇帝很重要，那么道光皇帝继位之后呢，就裁撤了其他园林的维修和添建，在嘉庆时期仍然遵循乾隆时期的礼数。 嗯， 那么圆明园以外其他园林还要去，还得修，还得正常的维护。 哦， 所以到道光时期真没钱了。 哦， 那么就开始停止了，对，停止其他园林的这个 修建工作， 但是呢，没有停止圆明园的， 还在不断 把钱集中起来去修圆明园。 天哪！ 而且道光皇帝当时对圆明园的这个喜欢程度呢，甚至高于其他几个皇帝。 嗯， 那我们都知道，每年皇帝呢，冬天是要回到宫里的。那么道光皇帝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呢，整个365天都居住在故宫。那么道光对于圆明园来说呢，其实有一定的感情。道光皇帝， 他是在圆明园长大的吗？ 对，他本人就在圆明园长大的。而且道光皇帝呢，对于圆明园的这种感情呢也很深。而且呢，他不受他爷爷影响力那么大。就是嘉庆我们刚才说了，对装修就是爷爷和太爷爷两个，就是雍正跟乾隆，他没有见过太爷爷雍正。 哦， 他小时候见过乾隆，但是那会儿对他印象不深，所以他不像嘉庆是老对自个儿父亲那么畏惧，不敢动圆明园。而道光皇帝就不觉得，就经常在，因为圆明园到道光时期已经三四十年了嘛，很多建筑需要维修，所以道光皇帝对圆明园的一些建筑呢进行了一些修缮和维护。 嗯， 那么但是呢，有些建筑修缮呢就是还算这可以的，但有些呢确实因为经费跟品位问题，在把乾隆精美的建筑拆完之后再修新的就明显逊色很多。 嗯， 但是呢，像比如说圆明园九州清涧有一个建筑叫慎德堂，这就是道光皇帝当时最重要的寝宫，这是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最大的一个工程。 嗯， 就是进行了一下改造。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对于这个圆明园来说，在道光时期是很出彩的。 嗯， 而且包括我们现在道光的瓷器都叫慎德堂款。 哦， 就可见当时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重视程度。 嗯， 那么道光皇帝这个在跟圆明园的故事里面，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最有意思，是我在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发现。 嗯， 那么就是这个圆明园有一个叫正大光明。 嗯， 正大光明呢，它这个前面有一个门叫出入秦良门。 嗯， 出入秦良门这个地方是每年武状元考试的地方。 嗯， 武状元考试有很多科目，其中一个科目是射箭。那么呢，要求呢射箭的考试的人站在桥的东边，向从东向西射箭。 嗯， 那么皇帝坐在桥的北边，坐在宝座上去欣赏，最终决定这个科目的夺魁的人。 嗯， 那么结果呢，这个历史上包括从雍正开始，雍正、乾隆、嘉庆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嗯， 那么道光也是按照组织继续在这里进行考核，但是呢，道光有一个先天的一个不好的之处，就是相对个儿不是很高。 嗯， 而它前面有一个汉白玉石桥，是仿照故宫金水桥修的，很大。那么这个桥呢，拱背很高，道光皇帝坐在桥北部去看人射箭， 看不见啊， 看不大清楚。嗯，所以是不是就得抬个脚啦，垫个头？ 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个动作是处于下意识的。 嗯， 但是下面太监宫女儿也不敢大笑，也不敢嘲笑。 嗯， 但是或多或少背后有议论，或者眼神啦、嘴唇啦，露出那么哪怕十万分之一的一个表情，对于皇帝来说是个尊严的挑战。那我没法增加我的身高，身高就这么高了，但是我可以降低桥的高度，我只要把桥的拱背降低，我不可以看见了吗？我的皇帝尊严就留住了，所以执意要把这拱桥变成平桥。那么在拱桥变平桥这个过程中呢，当时就有大臣提出了，这个桥代表了圆明园和大清的风水，您不能换，一换会影响风水的。 对。 那么道光皇帝不信这些，非要把这拱桥变成平桥。 嗯。 那么进清宫档案呢，这个记载呢，这个工程完成于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 嗯。 那么在拱桥变平桥第二年，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开始丧权辱国，《清明条约》割让香港。 嗯。 那么不到20年时间，圆明园被焚毁。 嗯。 不到70年时间，整个清王朝就玩完了。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老开玩笑说，如果当道光这拱桥没有变成平桥中国的历史会不会新的篇章， 嗯， 或者是其他的演变很难说， 嗯， 但是这个桥确实是道光时期的一个更改，也确实很偶然的促成了圆明园和清王朝的这个覆灭。 嗯， 那么道光皇帝最终那么也死在圆明园。 嗯， 所以道光皇帝是清朝在圆明园两个死在圆明园的皇帝，一个是雍正皇帝， 嗯， 一个是道光皇帝， 嗯， 就死在圆明园。 嗯，而且我感觉哈，留言很特别用心，不仅是有很多就是在圆明园兴盛时期的一些图片也好啊， 嗯， 包括一些绘画作品也好， 嗯， 而且你也展示了现在的样貌。 对， 啊， 哦，因为 你是你自己拍的吗？这 自己拍的，所有的话都自己拍， 哦，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让大家更直接的看到一个古今对比，而且可以了解一下圆明园现在的， 嗯， 因为我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武朝皇帝和圆明园，那么这武朝皇帝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圆明的忠实园林。 嗯， 但是呢，在大多数这个对圆明了解人呢， 嗯， 都停留在西洋楼大石头上，所以他们可能对忠实园林的历史甚至现状不是很了解。 对， 所以我这里面增加了很多忠实园林的现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直接的知道，哦，原来圆明园还有忠实园林。 嗯， 圆明园的历史和精华在忠实园林。 其实你也说过哈，现在很多人去逛圆明园，更多的他逛的不是里边的精华部分， 没错， 其他逛的都是你说的，就那个大楼、 大石头，没错， 大石楼，对对，西洋楼。所以就建议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去逛圆明园，多逛一逛大家没走过的地儿， 没错， 比如说 像九州清晏， 嗯， 这里面有两个皇帝在出生，两个皇帝在去世，像出生的皇帝是这个之前讲过的嘉庆，和马上讲的咸丰。 嗯， 去世的话呢，有雍正和道光。强， 嗯， 五个皇帝有两个在这出生，两个在这去世，就可见这个九州清晏对于清朝历史有多么重大。像刚才我们提到武陵春色，这是乾隆读书小时候读书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像正大光明，这是举行大典的地方。 嗯，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清朝最重要的这个场所。 嗯， 但是呢现在鲜为人知。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啊，我想古今对比哈，包括拿着刘洋这本书，我想会有更多的感受。 对啊， 嗯， 可能会有至少让你们感到不一样的圆明园，或者之前从不知道的圆明园。 对，嗯，咱们再讲最后一个皇帝吧，时间原因咱们就简单讲其中一章。其实说到咸丰哈，咸丰圆明园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慈禧。 对，没错， 因为我看过很多影视作品里都讲到慈禧是怎么在圆明园， 没错， 认识的咸丰，然后跟他发生感情的。 其实严格来说，圆明园对于这慈禧跟咸丰来说都有它的特别意义。咸丰本人就出生到圆明园。 嗯，好，谢谢刘洋。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他的心中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在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看不到他的心中，只听得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

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13点整。